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例如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元朗而家点玩啲咩都冇有错啦。咁其实以但我有一样嘅，我以前都系讲过噶啦。 系 OK， 但系都可能你未讲过之余咧，可能有啲新嘅网友未听过啦。 嗯， 或者而家有少少变化啦。 嗯， 咁我可以再讲一讲啦，咁样即系俾翻啲资讯性嘅俾啲网友知啊。因为有网友就问：喂，冇封关，封到关咁耐，你都冇上去玩噶啦，咁你仲可以讲啲咩嘢啊？嗱，我咪可以讲呢啲咯。 嗯，咁啊， 讲呢啲咯。咁佢讲咩啊？唔通我要个作古嘢出嚟咩？系咪先？ 啊！但元朗你上以前有提過 有提过，因为我去过玩嘅。我点解？我都未讲过点解我会过去玩。系咪先？其实我今日冇讲过噶。系先？可能留翻依下讲啦。但系讲呢样嘢之前咧，都要讲样嘢啦。因为上个礼拜都讲到，即系上个礼拜你嘅捻样，知唔知啊？讲打疫苗啊，其实好。琴日上个礼拜好好地讲八一八咪算咯。 哦。 讲讲下你讲下打疫苗，咁啊讲到咁捻长，咁其实啲打疫苗攞翻今日讲。咁咪可以拉日報囉。 今日繼續 講。好撚彩啲你都撳得你住。 嗯。 啊咁啊因為咁呢個我就真係要講下嘅。 係。 即係點解要講呢就因為啦可能我哋嗰隻Beyond Tech 啊。o k 最後打就可能到7月就之後就冇得打啦。 即係係啦我就係咪 冇貨。 佢唔入貨定係冇貨 冇貨。 即係冇貨賣俾你。 冇貨賣俾你啦。 嗯。 啊咁一日7月呢你最後嗰時候你要約7月底打之前呢之後呢如果過咗7月底你唔打呢就連第二針都冇啦。即係佢預為你第二針㗎嘛。所以呢打完成個BeyondTech 呢就係8月底就打完。佢預計你。OK? 嗯。 咁樣呢就而家呢就係再7月。總之7月底你唔打呢你就冇你又冇BeyondTech 打啦。咁、你以後就要打呢、這個咩啊？科興啦 ，OK？ 咁好嗱，我重申我個立場先。 嗯。 我可以講啲 case 俾你聽，即係咧你知道其實打疫苗咧，唔理邊只啊，其實都有啲 side effect 嘅，有 side effect 係正常嘅 ，OK？ 即係少量發燒啊，少量頭痛啊，有少量屙嘔肚痛啊，屙嘔啊。 嗯 其实都是正常的嘛是不是 嗯 嗱但是以我細佬的经验 ,ok? 是。 我細佬在一个礼拜前打 BeyondTech。 今天是4月16号。 4月16号。他昨天在医院出来。 嗯。 ok? 在4月16、15号、14号啦 ,13 号、14号不想知道。咁呢夜晚他就呕。 嗯。 呕过摊嘢呢好真吓死你！一个人原来嘅身体嗰个胃咧，可以承受嗰种有水喺入边嗰个，系多到咁捻样嘅。 嗯， 即系我谂一个面盘到啦，或者咧 咁夸张， 一个面盘到咯。 唔系佢打第一针， 打第一针。 科兴 唔系 BeyondTech。 O K 啊，即系其实嗱，坦白讲，记住啊，你屙同呕咧，你系会有即系正常嘅发生热不嚟嘅，但我估唔到呢个西本系咁捻恐怖。 嗯 ，O K。呕之余已经有即系呕个面盘、哦，即系你谂下系咩啦？嗱，我个面盘唔系好大嘅啫，大概就系等于你食啲碗仔翅，唔系你去酒楼啊食翅啊，嗰兜嘢啦，一人有12碗嘅啦，一兜嘢，一定填满晒嗰抽咩鸡生翅啊，生鸡翅啊，咁、你谂系几多恐怖？即系人可以呕咁捻多，好呕完之后咁啊，当然个胃就舒服晒啦。 嗯， 跟住不断都要去厕所、开大， 嗯， 几步路都唔忍得， 即系肚屙嗰只， 肚屙嗰只，几步路都唔得。 唔系佢打完 行两，行两行，蹬又惊蹬出嚟，行两行又跟蹬得出嚟。 几时？ 你想几时？ 即系打完 打咗唔够一个礼拜， 即系打咗嗰日冇事， 冇事。嗱打咗之后咧，佢有咩咧？佢就话俾我听，佢个针口痛， 嗯， 冇发烧， 系。 冇发烧，针口痛 ，OK， 咁啊痛咗第一日，痛咗第二日，痛第二日都仲痛，第三日就唔痛啦，唔痛就第二样嘢啦，唔痛就开始有少少胃痛啦，有啲唔舒服啦个胃个肠胃有啲唔舒服啦，未到呕嘅 ，OK， 跟住第四日到就好啦， 樓嗰單嘢已經講過幾恐怖啦。 嗯。 第六日咧就要睇醫生。 嗯。咁、okay? 醫生話。 醫生就話腸胃炎。 即係同疫苗有冇關啊？ 冇，醫生唔會同你講呢樣嘢嘅。 OK。 我呢同我細佬講，你要睇醫生咧，就唔該你話俾咧，你係曾經打過疫苗，話聲俾你聽先，睇下佢有咩反應。佢醫生答都冇等答過，佢唔會答你話有係咪打疫苗有冇事啊？話聲唔係呢個西啊西，佢只話你腸胃炎。咁即係某程度即係打疫苗冇間啦。 即係佢打佢睇私人醫生。 係啊，私人醫生 就有講打疫苗。 有講打疫苗，一定講嘅我哋。 醫生當聽唔到。 當聽唔到。佢話咩事？打你腸胃炎。 Okay. 哇，大佬！咁坦白讲啦，你系咪你可以用系话，妖肠胃炎有乜出奇啫？系咪先？食嘢唔干净，梗有噶啦。 系啊，啲而家政府咪咁讲咯，死咗都系唔关事 嘅。系啊， 嗯， 但系你记住，我细佬食乜？ 你食 我食乜个？ 唔系佢，但系佢晏昼出街食噶嘛？ 晏昼嗰餐阿爸煮嘅，我阿爸煮嘅。 系 我食佢又同阿爸同食同一样嘢嘅 ，OK 唔紧要。夜晚嗰餐系同我食，我食乜嘢佢食乜嘢嘅。喂大佬，朝头早嗰餐阿爸冇事，夜晚嗰餐我冇事。咁你会得到肠胃炎？ 佢出街翻 冇食嘢， 肯定 肯定，因为佢减紧肥。 嗯 ，OK， 佢连宵夜都唔食啦而家 ，OK。咁我阿爸冇事，我冇事嘅话，就即系佢自己本身冇食错嘢，佢得到肠胃炎。佢、只系一个星期之内打咗一次疫苗，变安啫。咁你要问我， 咁你阿爸有冇肚屙啊？ 冇。 嗯， 阿爸冇事，我冇事，我都话，系咪先嗱？咁扭紧啦。 喂，等等， 你唔可以话呢样嘢唔关疫苗事咯。因为我坦白讲，疫苗系真系会令到你会有轻射噶嘛，唔系会射噶嘛。 嗯。 系咪先？唔好轻射啦！哇，佢唔可以叫轻射啦。 佢唔好 射系其中嘅西药。 即系翻唔到工啦，咁啊。 翻唔到两日翻唔到啊！今日仲 我即系有请假，请咗病假。 请病假嘅。 得。 OK， 咁你谂下啦。 咁有冇得同政府即系倾翻啲钱？ 倾你老尾！ 佢话入喂死咗人都话会赔两百几万。 你老尾！ 喂，你觉得系咪真系点都冇可能有人收到嗰二百几万嘅死者？ 一定冇系收到。 咁即係喂好叫做好冇口齒。 坦白講我細路呢單嘢好明顯就係疫苗㗎啦。 咁但係好冇口齒。 坦白講啦，其實呢個疫苗唔使賠嘅，其實叫做因為沙爾匹嚟㗎嘛。但係好恐怖。 咁死咗係沙爾匹咁點呀喂嗰啲即係佢話唔關事。 係啦咁仲有呢兩個女 流產 女性流產 呢好慘呀、啊。佢好似係佢嗰個係咪唔知道自己有 BB 應該 係呀、啊、其實。佢打咗之後跟住驗咗先有啊。即係打完之後同條仔做愛卜嘢咁都有。 唔系，佢流产系要留个 B B， 即系唔系同条仔唔关条仔卜嘢事。 唔系啊，你知唔知啊？ 打完个仔冇咗嘛？ 唔系，佢打完个疫苗之后， 吓、啊， 跟住自己先再验孕，先至话佢自己有新人。 哦， 跟住过咗一个礼拜就冇埋。 系咯、啊，系咯、啊。 O K， 佢之前如果佢有新人，佢未必会打嘅。 哦，咁系啊。 O K， 佢唔知佢先打咗，打咗之后，哦，点解我唔嚟 game 嘅咧？咁跟住咪要验一验咯，验完之后有。佢打完之後最短嗰個三日，最長嗰個就五日，先 detect 到佢有。 啲人打科，嗰兩個係打科興定係打？ 好似伏必達添㗎。 唔出奇啊！ 係嘛？我冇講呢樣嘢先。 查先。 OK。 喂，細佬。 唔係，都係講翻呢一對 即係孕婦， 呢個孕婦，好明顯又係啦。但係你諗下個政府係點樣講啊？佢會咁樣講啊？我哋有指引。指引嘅，但你嘅指引写咩啊？ 唔系咁，孕妇系唔打得噶。 Sorry， 嗱你听清楚啊。 大陆嗰个科兴一定唔打得喎。 嗱，你听清楚啊。嗱，如果伏必泰咁计啦， 啊伏必泰系 冇讲过孕妇唔打得嘅，香港政府冇讲过，系香港政府冇讲过啊。我唔知伏必泰或者科兴有冇讲过啊。OK， 科兴有一定有。 有讲过嘅话，但系香港政府系冇捻讲过。听清楚，系冇讲过话孕妇唔好打嘅， 会唔会打？ 香港政府系要建议你哋七十岁都打。 唔系姑娘有冇提一提佢有冇 B B？ 有 B B 唔好打。会如果正常啲姑娘系会讲噶。 啊，咁就冇啦，应该自己因为佢自己唔知啊嘛。问到我啦，问到佢都唔知啦。 唔知唔系佢循例系女人都要问噶嘛。 啊，就问咗佢都唔知噶。 唔系如果有问你唔知，咁你流产就真系唔关个政府事噶。你知唔知啲细路仔咧？即系我即系。 我是讲的点几是几不负责任啫。你明唔明咧？你讲我先。 唔系你可唔可以俾我 讲？事前出现咗， 陳肇始就咁講咧，我哋有說明參考嘅，但你記住喎，個說明參考係冇話你孕婦唔打得嘅喎。 唔係有冇寫個說明參考有冇寫？ 冇， 肯定冇。 我可以啊，咧我 得咁 OK。有嘢，我負責啦，拉我。 嗯， 冇。但科興有冇寫？我唔知。 科興話冇。科興喺大陸一定有孕婦唔打得，講咗。 科興直頭係六十歲以上唔打得啦。 十八歲到六十歲先打得咯。 係咯係咯係咯。 即係以下。 香港政府都唔係啦。 系啊， 香港政府而家香港政府六十岁以上都打科兴噶嘛？ 系啊， 系咪先？ 人哋话 系人咯，但系人哋冇话过佢嘅字话得噶嘛？ 其实有啲人咁讲啊，系香港攞数据， 一路都系咁讲啊，话孕妇唔怕打，一路都有咁讲过嘅。 我 一路有咁讲过， 我冇留意喎呢个，肯定 系。 喂，你唔系真系高？ 我日日屌你咯，咪听有线新闻噶嘛？瞓喺度听噶嘛？一定有个孕妇唔怕打。 即系直情系讲明孕妇唔怕打， 可以打。 哦 ，OK。 同埋打咗，如果系你打咗怀孕唔使引产，屌你攞成日即听你咁讲，引产呢个字都我听翻嚟噶喺嗰度。 哇，咁啊扑街！ 但系阿文哥，你谂下佢系几不负责任到点样先啦？我冇佢个指引冇写，但系你就系烂嘅指引，即系话俾你咩啫？你打疫苗有咩事干？是你身体的问题不关之疫苗事。 但是他会赔钱啊他说。 屌你老咪赔了冇啊。 而家十八个定十九个啦。 你唔好话啦嗰两个 BB 有乜赔啊 点赔俾你 点赔俾你啊 点赔。 我细佬有冇赔啊哇你又冇返工。 咁嗰个系到底嗰个咪最惨系人哋你唔知道人哋有冇结婚啊如果结咗婚想要 BB, 咁你真系。 是咪先 真系好冇阴功啊。 唔系你真系你就坦白讲。即系你做啲嘢唔該你諗清楚你先好講。孕婦唔好打唔俾打一早講先。你唔好話到時你睇指引你指引都冇寫。 嗯。 屌你啦如果你寫就唔會一路人講你打咗之後唔使引產啦又你講過嗰個咩四眼面圓圓嗰個呢個專家呢 那個 專家。 ok。 個男人啦。 個男人唔記得咗咩名字。 面圓圓嘅呢啊！咁啲廢人廢咗一次講，話明你打咗唔使引產啊！佢根本就有問題啦，打咗已經 唔係你肯定聽我咁講， 肯定係啊！ 冇啊！ 我點會有人引產呢兩個字啫？屌落識閪講引產咩 ？OK， 屌以我冇讀過書，係落仔咪落仔咯！我就知啲邊度識用引產呢兩個字啫？ 哇！咁真係好複雜， 啲好可專業名詞係佢哋先識嘅啫，跟佢哋講啊，大佬！我大佬你冇知啊？睇完一樣嘢，好，我唔講個孕婦 ,ok? 咁 係啦孕婦聽緊錯晒乜都係我唔啱。咁政府係咪講過 ?60 歲以上都打啦。 係呀冇問題呀。佢以前鼓勵添。 波興添。 即係佢話嗰啲危險人仲好打添。 係咪先我大佬係咪調撚返轉嚟講先係咪好兩好冇撚不負責任先 好涼薄啊。 係咪不負責任啊 因為真係死咗咁多人啦、啊。你真係冇可能嗰啲人都唔 嗱好撚簡單。 但你打咗就有影 響。如果你超過二十幾日嗰啲我覺得你是全部屈鳩佢嘅。但你十零日實質一個禮拜左右嗰啲你真係冇得唔認㗎你冇得唔懷疑啦我都唔好話我真係基本美國安法告㗎話我點解你講啲嘢令到人真係個政府。我想問你真係做你真係咁做㗎嘛大佬。 係呀啱 啱。係咪先你黐撚線你點可以你可以白紙黑字寫出嚟俾老人家打 ,60 歲以上。跟住你問返你你就話佢有個指引嘅。你明唔明啊？當然係不負責任到咁樣喎。我有個指引嘅，即係關我撚事咩？係你身體唔得啊，唔係關資質微笑啊。佢意思係咁樣講啫嘛。 好涼薄啦，咁樣講只可以話。 係咪先？係離撚曬大寶啊！ 係咯，即係 咪先？ 係啊， 係 嗱，係唔係？但係唔係？我知你 冇氣，我真係冇氣，我一嬲啊！話真嘅， 唔係係嬲， 我真係好嬲啊！我一嬲。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佢而家好似即係推曬個責任喎。 佢即係推責任唔緊要，都唔緊要。我成日講強者用。你推喺个人道，我屌你老母啊！ 咁如果唔系，咁如果调翻转啦， 佢推喺人道，系你有问题啊！ 唔系咁调， 唔关啲疫苗事啊！讲到咁捻样啊，大佬啊！喂，你点可以唔敏嘅啫？ 唔系啊， 大佬，即系第一样嘅就系，哎呀，唔好意思啊，阿仔啊，我知你老好做咧，想讲一样嘢，大家老 好，我惊唔记得咗你， 好啦，好啦，唔好意思， 先，我记住嗰单嘢先。 就系等一样嘢啊！香港政府一路以来讲五部曲， 嗯 ，OK， 咁嗰班泛民。咪跟住个五部曲嚟玩囉。嘩咁我玩咗十几廿年突然间你话五部曲唔能得嘅跟住拉人封顶。喂人哋依照你咁样去玩啊。 大佬，跟住搵埋下，你话唔可以咁样，你拉人架封顶啊？或者你真系可以咁样咁不负责任？ 咁真系咁啊！ 而家真系咁样样咯，就系因为同无根一捻样咯。所以我点解佢嗰啲咁捻问啫？喂，你用任何手段打下不泛民主派冇所谓，睇俾佢够叻啫。人哋依足你嘅方法玩嘅，系先？你要跟住你话唔俾初选。人家所以冇辦法依照個方法去玩嘅，話俾你聽。你跟住係反轉豬頭啊，大佬，你真係講唔講得通先啦、 啊？ 好啦好啦，你想講咩你講埋，我冇嘢。 我仲記得。 俾我抽手先。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喂，咁佢即係雙重標準喎、 啊。一定係咯，即係而家係咁樣樣、啊。 即係你又講到個疫情好嚴重啊嘛，咁而家七百幾萬人嘅城市，一年啊，超過一年啦、我哋冇得翻年幾啦。咁啊，萬幾人染到啫，萬幾人，七百幾人，幾萬人染啊嘛，死咗200個多少少。咁、就話嗰啲人係因為個疫情死，嗰啲人都唔係啊，嗰啲人係咪即係未必係因為個疫情死？係㗎， 未必成年死㗎。 佢任佢講咁樣，只不過佢當日話要延遲個選舉，所以講到香港疫爆啫喎、即係我都可以咁講。 即孫大贏要咯，咁係 咯，係咪咁講？ 即不负责任咯、 啊，咁啊重要啊！搞到你老友阿老萧啲餐厅冇得搵钱蚀钱、啊，就系、是、死都唔肯开。 喂，唔系、啊， 都系 死落生意喎、啊！屌你老老萧家真嘅， 但系佢坐得最多一半啊嘛。 啊，其实 即系咁讲， 都唔系啊，冇咁啊，其实唔系嘅。 即系害咗好多餐厅酒吧会逼人。 系啦。 我到而家根本有咩嘢？ 阿老萧嗰啲生意几好。 你仲要啲 OK 系嘛 ？OK 系啲嘢，系啲嘢贵啲啫。 但系唔系味道点先？ O K 啦，有一半啦，一半啦。 好冇个龙门。 唔 好比较，千祈 真系冇得比较。龙门有啲嘢好好食嘅，佢咖喱做得好好噶。 除咗呢个咖喱嘛。 算啦，除咗你咯，除咗咖喱。 好似话俾 唔系我未帮我佢未做黄店嗰头，我都帮衬龙门噶。因为佢我有揸杰斯咧，阿杰斯仔啊，我就约得喺下来山等咧，因为杰斯住下来山啊嘛。我去亲都系去龙门等阿杰斯嘅食嘢。 即系以前。 系以前好耐啦。啊，嗰条龙门都唔系黄店嚟噶。嗰度我都系喺嗰度揾佢吹水咁样 嘅。最近上网咧，即系喺啲 group 嗰度啦，有啲人系话直情系帮嗰个做嘢讲到咬，即系知道啲内幕啦。佢话佢自己系讲到咬牙切齿喎。 即系华龙门 嗰、那个嗰条友系身亡嚟嘅，即系一定系身亡啊！我听佢喺个 group 嗰度讲，佢亲口讲话，佢知道啲内幕嘅，佢有帮手。即係做下義工成啲話，咬牙切齒嗰只成 咁， 即 係佢 係咯， 好多嘢講嘅。咁呢啲恩怨情仇嘅嘢都要講嘅。啊， 即係我都係聽一單方面啦。 但係都要俾我講翻正常嘅嘢啊。雖然我成日講疫苗都係戰艦嘅一部分，但今日其實好似好唔係，因為冇講過關啊嘛。咁 係 啦，所以咧，我要講元朗。 你上個禮拜話講元朗， 講而家要講元朗啦，係咪先？嗱，我大家網友都知啊，我去過一間。元朗嘅，元朗嘅，唔系 A 准嚟噶啦， 我知， 系一间， 我冇听你讲过， 粥肉店啊， 哦， 好捻出名嘅， 但系应该系好捻耐噶咯噃， 好捻耐嘅，到而家都喺度啊， 哦，都 好犀利嘅，好犀利嘅，佢咩？佢唔知一楼就封捻咗啦，已经因为中蛇中过两次，封捻咗啦，咁喺三楼再，所以三楼就有一间同名嘅粥肉店， 都系个老细， 都系嗰个老细噶啦，咁对面又有一间嘅。咁我哋去开啊？点解我哋去开咧？点解会 去？喂，你好，喂，你入去好耐嘅，你唔方便。 因为我有朋友介绍嘅，系同我哋去玩嘅。咁我哋去咯。咁啊，而且最紧要大碌，阿碌啊，中意乜嘢试下啊嘛。 哦，哇，即系讲紧好耐啦， 好耐啦，阿碌佢中意乜嘢试下，咁啊陪佢试下咯。咁啊我哋都试过去玩嘅啦。咁啊阿碌啊，同埋嗰个介绍我哋嗰个朋友，咁啊一齐去玩。咁啊，玩咗几次啦，咁阿碌系有时话，甚至系自己都去嘅，自己都去嘅。咁啊，佢哋嗰度咧，大概系嗱嗰阵时啊，系讲系450蚊一条。 哇，唔系几多年前先？你要讲翻个大概。 两年即系封关前咯。 即系唔系好耐。 封 关 前 唔系贵。 封关前啦。 不过我冇玩过呢啲，我唔知。 啊，咁而家公价布兰街公价都系450蚊到咯。 系。 啊，450蚊至500蚊啦，咁样 OK 啊。咁我而家讲嗰阵嘅价啫。咁嗰时候我哋上去玩一上去一三条友上去啦吓，咁啊嗰啲女咧就会着晒师傅睡衣嘅， 哦，即系上到去已经师傅晒， 师傅晒就算唔系师傅都睡衣嚟噶，嗰啲海丝质嗰啲咧，有粒薄嗰啲咧，四条女都着晒噶啦，咁 search 你啦，你睇睇啱边个，睇啱边个，你就入房间搞就得啦，就咁简单嘅啫。 嗱，有嘢问，问得未？ 问啦，你问啦。 唔会好后生个意外。 好后生都有，好后生都有。诶、哎， 唔系见过未先？ 嗯， 有见到。 去过啦，去过屌捻过啦。 后生 咩？后生嘅。 目测几多岁？ 目测廿零。 咁唔系话好。 十零都有，十到你唔信嘅零都有。OK。 系 啊嗱咁啊，我你依个有啲又唔方便觉得咁白噶啦，系嘛？十到你唔信嘅年纪都有、嗯、，OK？ 早轮， 嗯， 即系疫情之前，嗯，疫情之后都唔系冇，可能都有啲陀地，佢死唔陀地噶， 嗯， 十八至十九可能争，可能重数做啦，我唔知啦， 嗯， 都有咩噶？咁我就好捻简单啫，嗰阵我讲我去一次嘅流程啦， 嗯， 系个拣女， 拣 完女之后，系啊，师傅睡衣。咁啊，跟住 即系睇到身材嘅， 睇到身材噶啦， 身材得 啊，咁啊拣咗，咁啊去嗰间房度搏嘢噶啦，咁啊有一个厕所共用嘅，四间房就好似四间房定六间房唔记得咗啦，就共咗一个厕所，那个厕所就冲凉用嘅，咁你咪拿条毛巾冲凉完捞捻住佢，自己冲喎。 O、okay, K， 哦，即系好似我哋去桑拿，不过就一个位咁解。 系啦，跟住你咪入到间房度，跟住就自动波啦，又或者实一样啊，唔使问噶，吹射。 嗰、那個係包埋吹嘅，你嗰間 都包吹嘅，嚇咁啊吹，幫你吹吹，咁啊可能會帶套水添。OK， 咁啊吹輪完之後又帶隻騎上嚟，騎完之後又搏嘢，又千篇一律。咁點解我唔去咧？ 四百五蚊 啊，四百五蚊嗱，首先而家加 你上個禮拜講就千二三， 係啦。 咁而家 酒店中喎、 啊，咁啫。 係咯，我喺紅磡海逸喎。 明。 而家你係一間深元朗嘅唐樓啫喎。唐二楼啊，大佬你隔讲嗰两件事啦，系咪先？好啦，咁点解我唔去呢？咁其实而家一不断， 你大概去过几多次？ 两三次到咯，两三次到咯。咁其实跟住就冇去噶啦，我就冇去噶啦。咁跟住咧，但系呢间嘢就好似冇佢冚俾人冚过嚟嘅，冚过嚟嘅，咁就消息匿迹咗喺疫情之前添，好齐消息匿迹咗大概可能几个月咯，跟住嘭一声又开翻，嘭一声咁啊，咁嘅啫，嘭一声嗰阵就依系疫情啦。疫情之后啦，讲翻疫情，疫情啦，因为疫情之前嗰啲，佢仲有开嘅，嗰啲唔使讲啦，都同我一样啦。咁跟住就以我所知啦 ，OK， 因为我冇去啦，以我所知啦。咁就系咁玩法，但系啲女就唔同咗， 嗯， 有啲就唔讲系边度嚟嘅， 即系冇讲陀地咯， 冇讲陀地啦，冇讲陀地。咁、有啲系讲陀地嘅，陀地就因住陀地啦，唔系陀地嗰啲系咩咧？咁你要谂下啦，系今时今日呢一日到呢一刻。都仲有喺度， 嗯， 咁只有两个可能啫、一就如期居留啦， 系， 二就系污鼠啦， 嗯， 有可能生嘅、就可能有身份证嗰啲啦，但有身份证嗰啲都应该几老下啦，系咪先？但系目测啲相或者佢嗰个 agent 讲嗰啲都系廿岁左右嘅啫，当然有啲后生过廿岁嘅 ，OK 吓、啊，咁啊咁样，喂大佬。咁样而家当然而家贵咗啦，五百五蚊啦， 嗯， 好似五百五蚊，你唔知有冇再交我唔知啦， 嗯， 五百五，咁你就去到佢又喺个微信嗰度写埋个密码，门口密码， 哦，即系自己揿密码， 你揿个密码就可以上去敲门搏嘢， 嗯， 就咁样咁一条龙， 咁样， 咁你咁啊， 即系都唔系叫足浴啦，即系成日叫类似， 但系佢又叫足浴。咁因為佢即係四房，佢自己揀咗四間房㗎嘛。 其實佢好蠢啦、啊，佢不如做一樓一咪仲安全，係嘛？ 唔知咯，咁我唔清楚咯。 即係咁講啊？ 佢應該一廳四房啦、啊，或者六房啦、 呢啲好危險啊！ 嚇、咁咧，每間廳都每個廳都有擺幾張按摩椅。 喂，咁你嗰陣時 都扮曬租肉鋪嘅？ 完成到離開，入去到離開，大概幾耐到啊？ 我就半鐘頭咯。 都系時間都係咁上下。 我係好叻控制自己 finish 噶、 okay, 嗯。 我係可以自己一入去五秒我就射噶，我就 得。 啊，一入去老虎係話唔出就唔出，大丈夫話唔出又唔出，我就得、嗯。即係係睇我自己我控唔控制到，我想唔想控制嘅啫。 好 OK 好。 OK 啊 OK， 咁我係一個咁嘅人嚟嘅。 嗯。 咁就好撚簡單啦。咁你去到元朗咁樣玩啦。 嗯。咁唔係佢四間放得四條女，即係唔會有多啲俾你揀， 唔會 嘅，冇一定係得四條女嘅啫。 點解咧？ 係 因為嗰啲女住埋喺嗰度。 咁你有冇 嗰啲女都住埋喺間房度， 即係都揀得到，即係隔你話你三個人啊嘛，隔硬揀啊，即係 唔使隔硬揀啊，佢三個都、OK。 即係你睇曬相先去啊，即係你睇曬相先去。 其實就有睇相嘅， 但我哋有幾可上，我哋永遠都唔信噶嘛。咁去到揀咧，都實揀。 即係你以你經驗都揀到。 但係嗰次好似好似第一有一次咧，同阿阿碌同埋個朋友去咧，就三條友去，就佢兩個揀到，我揀唔到嘅。 不過好老實，就咁嘅價錢算啦，咁遠水路400多蚊。 點解我唔去咧？ 即係算 我都唔話咁遠水路，亦都唔係400多蚊，而家加價添啦。我係真係驚佢係污水啫。嗱，污水其實係最撚麻煩法， 即係一捉到好麻煩， 好撚麻煩， 即 係 萬一查牌好麻煩， 係咪查到咧？ 即係你知道嘅， 好撚麻煩。你預期居留，你都仲可以同法官講，即係其實你都一定有解釋嘅。 唔係啊，你咩啊？香港嫖客唔係 大家 係嘛？ 但係講真，喂，你 報你啊嘛，差佬。 坦白講啦，如果譬如我同你食緊飯、，OK。有个差佬唔知点解啦，第一入嚟拘捕咗你。因为你身上有百几包。 咁你我食饭嗰。 咁你话我有冇事啦？ 咁啊就好麻烦啦。 咁啊好麻烦咯。咁等于一个你系污鼠。我同你食饭，我而家就你系污鼠啦。我唔系同你搏嘢啫嘛，你系污鼠啦。咁有差佬入到嚟，我哋倾紧偈嘅，一拉拉烂咗你，查身份证嘅咁样巧啦。可能验啲安德得痕啦吓。原来你冇身份证嘅。咁仆街，你我呢个我冇事啦，我烦唔烦啦？ 嗯， 系先？我食饭唔系有问题噶，系咯，所以因为我知系好捻烦，所以我就冇去啦。咁如果你话去玩咧，如果系五六百蚊咧嘅消费咧，其实又唔贵，其实系几好玩嘅。但系当然啦，我就唔中意嗰啲咁嘅环境啊，板间床啊，隔篱嗰间屋嘢到你都听到，噏下噏下，细细声讲嘢啊，啊又嗰啲做爱嘅声音全部听到噶。咁其實我好 mind 呢樣嘢㗎，即就算係啲咁快餐式，我都要，所以點解我都要揀去啲酒店中囉，因為起碼一間房會隔音好啲，私人覺得係感覺係私人好多。咁其實甚至乎我連呢啲都唔鍾意㗎 ,ok, 所以我咪形成我係鍾意去玩一啲唱邪機囉，所以形成我係一個唱邪機嘅人囉，我唔係一個玩桑拿啊，唔係一個玩一流一嘅人囉。咁以前僆仔係嘅，以前僆仔嘅你知窮㗎嘛，又難屌閪，咁杯蘭街350蚊啊，又有220蚊嗌個太妹又有啊，咁300多蚊又嗌個筆妹又有波妹都有，300多蚊㗎嘛。咁我以前僆仔冇乜錢，唔係喺嗰度玩就可以啫。我唔係話而家有錢咗，咁而家即係負擔得起， 唔同咗囉， 負擔得起，係啦，心態唔同咗，咁我咪鍾意唱 K 囉。咁當然啦，你唱 K 梗係越唱越貴啦，係先。 係聽你講， 而家你知啦，就算而家啱啱上兩個禮拜講埋張強間檔嘢開返嘅，真係很多人出嚟做嘅間檔嘢喺佛山嘅，我哋講緊係1100、1200坐台呀，係3000蚊個嘢呀。 咁我聽執粒啦。 咁唔係㗎，知唔知人哋係晚晚都唔夠女俾人啊，係晚晚 啊。咁唔係啊，我唔係好信囉，短期可能會囉。 可能係囉咁樣。但總之就呢一行啊，基本上嗰時候2500蚊嗰時候啊， 都即係好老實，你覺得大陸經濟真係咁好咩？ 覺 得囉，好老實啊。 呢一班呢一個行係招呼啲對經濟冇影響嘅人，話聲你。 對經濟冇人個經濟冇影響嘅，但係我同你講，因為點解咧？唔係因為賺嘅錢少，當佢冇變，但係所有物價高咗。 唔緊要喎，因為我 咁啊，所以就有問題咯。 我知道， 即係唔係話有冇問題啊？即係嗰個消費嗰個量咧，一定係少咗。不過當然啦，你收得平，佢冇人肯做可能 係咯。 但係個 惡性循環，旺到撲街啦！ 惡性循環咧，就係你收咁貴。咁你嘅客咪少囉。 哦，好啦。嗱，下次下个礼拜我预告咗先。 预告咩 预告来港二啊。 会係来港二。 来港二就係俾豆人㗎嘛。 係。 我讲来港二对我嘅好处。 好好好。 ok, 下个礼拜可以。终于有一个嘢可以赞下个政府啦。 賣下广告。 搵唔到係啦，即係搵到。賣广告啦。咁大家知啦，上个再上个礼拜係零山二雅啦嘛，係先。咁我希望呢個禮拜有啲網友課金下啦，亦都可以買下咖啡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咁等你啦，下個禮拜你好難聽到我讚政府啦。咁俾你哋聽一次我點樣讚個來港二啦，好冇？拜拜。